克斯菲尔莫特区第49集。西非莫特區的時間，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Felix。 今天呢又是早上做節目了，少有的，其實都因為怎麼說，很多時候我是夜晚黑得閒多過早上做得閒，但是這個星期會是夜晚黑極之不得閒，所以就早上做節目會比較好一點，所以就現在就在這裡跟大家做節目啦。咁咧，頭先啱啱聽過嘅咧係 Red Molly 嘅 Darling Corey。咁如果話Lascivious Spirits 係呢個Cabernet 嗰類咁樣嘅音樂嘅，即係女子組合嘅表姐的話咧，即係係 Positive 界啦。咁咧 Red Molly 咧，我諗就係香搖音樂嘅 equivalent 啦。咁又係女子組合，咁三個女仔咁一齊組咗一隊樂隊咁樣去唱香搖音樂啦。咁個感覺唔錯噶，其實 so far 我都覺得幾好。咁雖然係近排先至發現呢隊樂隊啦，咁但係 so far 個感覺都相當之好啊。因為有啲唔係好等，把聲唔係好掂。希望大家原諒啦。咁不過by the way，想話翻俾大家聽嘅就係、是上個禮拜試驗呢、這個唔係上一集節目啦，唔係上個禮拜，因為我都隔咗一個禮拜先做節目啦。咁上次試驗呢、這個mixer 嗰度咧，似乎唔係太成功。雖然你哋冇特別話翻俾我聽個情況如何啦，但我自己聽翻咧就發覺個 background noise 好似比較緊要咗少少，咁樣我都要諗一諗點樣搞。雖然隻麥嘅聲就清噶啦，我亦都唔使推得佢咁緊要啦。即係而家其實如果我用隻 snowball 咧， 係其實我推到要將只麥推到盡，我先至有辦法可以錄得足夠聲。咁但係似乎只大麥就好啲咯，就唔使推得咁緊要，唔使焗到佢爆咁滯咯。咁但係就啊啲 background noise 好麻煩，我要諗諗點樣搞先啦。咁所以暫時我會轉翻用只 Snowball 錄住先啦，咁就等大家聽得會舒服少少咯。因為呢只麥而家 so far 我已經 tune 到佢係唔使，即係冇乜特別嘅背景雜聲噶啦，咁都算係幾 OK 咯。咁跟住想播俾大家聽嘅咧，就係Black Lab 嘅喺佢嘅新碟呢個 Passion Leaves a Trace 上邊嘅一隻啱啱抌上Positive Music 嘅新歌啦，就叫 The Real You。咁其實只碟又出咗唔係太短時間嘅啦，都有應該都有兩個月啦。咁其實亦都大家如果早排有留意我宣傳都有講過，就係話即係Bomb Rush the Charts 嗰個活動咧，大家齊齊去 iTunes 買佢只買 Black Lab 嘅一隻歌嗰個活動啦。咁其實都就係嗰只碟，即係 Passion Leaves a Trace 出嚟嗰陣時嘅事嚟。咁所以其實都係起碼有兩個月嘅事嘅。咁不過啱啱 The Real You 新近抌上去 PMN 啦，咁就其實都想播好耐嘅啦。呢只歌第一次聽已經覺得，哎呀，我想播咁啊！后尾冇特别再谂，但系跟住听其他 podcast 听到，哎，有咯，咁啊得啦，唔使讲啦，播啦，咁所以就依家拣咗呢一首歌俾大家听嘅，请大家欣赏。 Know that I've got one last chance to show you. 听过佢系呢个 Natives of the New Dawn 嘅 Your Boy， 咁一首几有趣嘅歌啦，系其实好有个一个感恩嘅感觉啦，即系多谢父母啊，多谢兄弟姊妹啊，冇你哋啊，冇我啊，嗰啲咩咧？个题材几得意，其实就咁啊，系一首都相当有趣嘅歌啦。咁对乐队亦都系我一路都几中意嘅一对乐队啦，系More or less 其實比較新一類一啲嘅，即係類似 hip hop 嗰類咁嘅東西啦。咁啊，今個禮拜正如我講啦，就即係比較忙啦，夜晚應該都唔好得閒嘅，咁就所以早啲搞咗，喺日頭可以有時間嗰陣時就錄定節目就咁解啦。咁 其實都可以咁講，係話近排好多事發生咗啦，咁都唔知點講啦，即係呢排其實心情都唔係真係咁好，咁忙就一般忙啦，咁但係就又冇乜冇提美勁咯，上個禮拜就所以就謝咗啦。咁當然上個禮拜點解索謝咗，其實都有原因嘅，就是、因為我應該係嗰個禮拜係中咗落去皇后碼頭。咁大家都如果喺香港也好，唔喺香港也好嘅朋友，如果你聽得明我講乜嘢嘅，即係你係聽廣東話啦，咁你大概都應該喺新聞度知道發生皇后碼頭發生咗咩事啦。咁唉，都冇咩好講，即係實在係好無奈。可以做嘅唔係好多，做可以做嘅做曬咁。趕且這個也是預想而來的一個結局啦，但是還有什麼好做看看今天會有什麼事，我現在錄的時間是星期二啦，就希望今天司法覆核會 OK 啦，如果你們看星期二之後才聽到這個節目，我想你大概都會知道個結局是怎樣的，看看會發生咩事啦？到時即係大家，即係如果好彩嘅，咪有啲嘢做到出嚟咯。如果唔好彩嘅，咁其實大概都預想咗賊係即係定局嚟嘅啦。咁所以跟住我想播嘅一首歌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 Soft 係送俾爭取喺香港做保育嘅朋友嘅一個即係鼓勵啦。咁首歌是 Fairy Lodge 的 Hanging On。 哎，等一下，又拍了 Error。 再来一个。 much easier to dream. It's much easier to contemplate. Cause what if I reach the sky? I'm flying high, but with nowhere to go but down. I think I'll just lay my time go round. It's much easier. 啱听过嘅 Kelly Muller 嘅 Easy to Dream， 咁个 title 嘅同我头先讲嘅都不谋而合嘅。作为一个普通人嚟讲，发梦就容易，或者有梦想就容易，系咪真系做到出嚟呢？我哋呢啲老嘢咧，实在太多包袱啦，即系工作啊、屋企啊呢啲老嗰啲嘢都有好多包袱，系唔放得低。就不是好像那班後生仔咁樣可以真係抌個身出嚟，唔使諗咁多無謂嘢，淨係做呢樣嘢得噶啦。咁對佢哋嘅回報有幾多好難講，但係其實我成日覺得一個社會一定要有啲人係肯咁樣去做，個社會先會進步。因為個問題係唔係個個人能夠做到呢樣嘢。如果冇一啲人去做的話，咁點做啊？即係唔使做噶啦，基本上可以咁講，唔使做噶啦。咁所以就，你話要佢哋去捱，要做難投卒，係幾慘嘅一件事咯。但係個社會需要難投卒，佢哋亦都肯做，咁呢個當然係件好事。咁但係代唔代表我哋就咁抌低，又跟住由得佢哋自己去砌咧？咁梗係唔得啦。如果唔係，我都唔會走咗落去啦。即係雖然落完去第二朝翻咗工，跟住就已經冚期啦。跟住放工嗰陣時已經拉曬咁滯啦。唔知道，真係唔知點講。即係睇住啲新聞，我覺得即係嗰陣時嗰一日係睇住啲新聞喺度，唉，真係無命。但係又好弊嘅就係上來即係。就算你真的想落去幫手，你走得甩咩？翻工，所以冇嘢講。Anyway 咧，咁就到今集我都講嘢講得比較長啦，咁所以就都係時候要 wind up 噶啦。咁播上今個禮拜嘅最後一首歌係 P.W. Fenton and the Second Ward 嘅 Like。Wait a minute， 死個名咦遮鬼咗，等陣啊，睇睇先。呢、这個是 P.W. Fenton， 係 Like Tears in Rain。咁其實同今日嘅天氣有啲切合嘅，就因為上個禮拜就都仲係熱得好緊要啦，但係今個禮拜就真係凍翻啦。咁亦都開始落雨，即係唔係凍啦，其實應該話涼翻啲啦，因為落咗兩日雨啦已經。咁叫做降咗温啦。咁亦都 set up 咗，即係 sort of 個 mood 係好接近呢一首歌嘅。那個感覺的，那請大家欣賞，也都希望大家下個星期再回來聽我的節目。要聯絡我的去 psmsal.com 留言，或者send email 給我 psmsal@gmail.com。 那就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 I'm